来路由谈论会见，说你二人的婚姻之事，作为八论十方才，我与他批命，他先克父母，后克父男，长日后我的娇儿你若有个好公公他儿啊，叫为娘依靠着 起来呀！ 快休息吧。你看这红炉里弹琴，蜡烛上弹，这么样的冷天，不是到明天母亲唤叫你去会试，你还要长途跋涉受颠连，我与兄成顿衣帽共阑珊，路有他含悲摇头说不用贤妹，你身躯懦弱体力又单，待为兄我今夜不眠就收拾妥，到明晨只身独骑要奔阳关，表兄啊既然如此我来陪伴，我与你并不共过长安夜谈，表兄寥落有靠，今生情如愿不料想眼睁睁，你我要分安离，不知何日再见面。哎呦，言至此语不成声，珠泪流满 由他是不敢交集，神思乱，每转身从那书架上取本诗集要写愁烦，他念道相见实难别亦难，东风无力薄花残，春蚕到好死四方尽，蜡炬长梦无影，泪湿 好，刚才是赵一鸣、龙洁平演唱的《梅花大鼓钗头凤》。那接下来呢，再请听赵一鸣和新兰云演唱的《马头调》《白猿偷桃》。 福建功效，娘想先恩堂，无奈爱何，我到蒙山东后，我前来啊 邪妖，你胆大包天，竟敢偷我的桃，打仙仗一局我就要了二弟命，试一试我们出家人准仙 小的博远，他只懂得行孝，孙膑忘却养育老， 好，刚才是赵一鸣、西兰云演唱的码头调《白猿偷桃》。好，下面再请听赵一鸣演唱的弹词开篇《莺莺操琴》。 Thank you.

错错

红莲，找不到上来的滴溜溜的金丝。